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课程，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观众们 ，Hello, 同学们 ，Hello, everyone, Hello.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好了，老友记的第56讲了，我们来说说职场啊 ，career life。 career life。 来，接着说谁呢？说说 Monica。 Yes, 今天是她 ，she's a chef, right? 她其实就是厨师了 yeah, she's a chef. 所以她的整个职场就是 kitchen。 Mm-hmm. Yeah, food. And it's fitting because she used to be a big food lover. 他也是一个美食的爱好者。 嗯， 你觉得他是自己喜欢吃美食，还是喜欢做给别人吃美食？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小时候不是特别胖嘛，对吧？就爱吃的，所以回头呢，他就开始自己制造吃的，然后再最后就变成他的职业了。 倒也是啊，我们不能忘记他以前还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呢。 Yeah, she used to be, 而且胖是因为爱吃的那种胖。 嗯，记得他把自己的一些什么作业和玩具啊什么都吃掉了， 都给吃了 都吃了，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吃货。如果能从吃货发展成一个 chef, 也还是不错的。 Isn't that great? It's wonderful. 毕竟你这个 cooking 也是一个 skill 啊，也是一门技能啊。大家你们的这个烹饪水平如何呀？是不是经常在厨房里活动啊？像 Henry 老师怎么都不愿意进厨房。 No, I like it. 真的？ Yeah, it's fun. 看你朋友圈抛的那些吃的好像都是快餐呢。 No, it's not always 快餐。 露凉勺？ No, 自己也做做饭啊。 Yeah, you can take the McDonald's and put it on a plate and then it looks like a better food, right? 对，这就是我的意思。 Yeah. That's what I mean. But I need to go to the kitchen to get a plate, so I'm in the kitchen. 明白了啊，先把这快餐买回家。 对 啊，完了在厨房里搞一搞啊， 对吧？ 炒一炒啊。哇，大餐出炉了。 摆盘子啊。 I made it. Yeah. I cooked the food. Yeah, presentation is important. 展现是非常重要的。 对， 摆盘。 这也是一种技能。 也是一种技能。 It's a skill. Absolutely. It's important. 非常的重要Good job、Monica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大厨，当然大厨也不是一天能够练成的。他也会 practice makes perfect、 yeah. 是不是、 yeah. 比如说吧，他妈妈其实一直都不看好他的这个厨艺啦、 不仅是这个厨艺，就是他每一次，因为他们总是会聊到他跟 Ross 的童年，然后总是 Ross 是父母最喜欢的最爱的，然后就是总是对他特别好，然后 Monica 就很，你记得他结婚的时候都没有任何家庭的支持，对吧？ 连他的婚礼的钱爸妈都给他花掉了， 都花了，因为没想到他会真的能嫁出去。 明白了，看来他爸爸妈妈偏心啊，喜欢哥哥不喜欢他。 They play favorites, 我们会说。就是这些父母 they play favorites play favorites、就是他们在怎么样啊，他们在做选择， 对， 他们偏心， 对，他们就喜欢哪一个孩子，最喜欢的哪一个特别明显。 哦，这样太明显了是不是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不太好啊？ 对啊，可是你看 Monica 这么强壮，各种强势，所以可能是有好处吧。 Who knows? 你看 Ross 那么弱Ross is so weak, 是不是因为他强势所以爸妈不喜欢他，还是因为爸妈不喜欢他所以他慢慢的变得 I don't knowWho knows? 不知道。 Yeah. Later I can try that with my children and take notes for science. 你觉得你也有？哇，那你这一下是有霍金的精神了。 Who knows? Yeah. 开始来做实验了。这样说吧啊，就是说他呢，这样也对他有好处。他厨艺不被母亲认可嘛，所以他就一直不停的努力。 对。 想提高自己的厨艺的水平。 就是。 你看在这一次他在做这个 catering,、catering 就是给很多人承办大型的宴会。你看他妈妈做的食物诶，别人碰都不碰。他做的食物哇，大家吃得很开心啊，很高兴啊。你看他妈妈这一次就觉得 不错、嗯、我真心的要表扬一下你啊、 嗯、 他妈妈甚至向他承认错误， 嗯 啊，觉得说好像我看错了你啊怎么样这种， 嗯嗯， 自己还说了一个很那个很大的一个词语 yeah, 对不对，一个 she just 就完全就好说了吧 然后还说要请他来给自己以后来做活动 啊 Yeah, to do more catering in the future. 对，这还是不错的，所以得到了母亲的肯定。 嗯， 你看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肯定首先要得到什么呀、 嗯、 parents亲人家人的肯定， 嗯哼， 哎，家人肯定你做什么事情你就觉得很有信心很 confident， 嗯， 对不对、 嗯、 啊 Monica 也是这样的，这一次得到了母亲的肯定，其实做他的朋友挺幸福的， 嗯， 然后有好多东西吃， 对 Joey 就是天天在他们家、right? 蹭吃蹭喝 exactly he just goes there to eat every day， 你看他们经常是一进入他的房间直接去哪儿啊，冰箱啊、 exactly. 拿东西吃 the refrigerator， 所以你看 Monica 的厨房哇永远有很多好吃的、 mm-hmm. 好羡慕啊， 对 We're so jealous She's the mom 她就是在养大家的 真好我们其实有一种人就是特别喜欢看到大家 feeding others 她就很开心、 mm-hmm. yeah.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课堂答疑的问题啊，来、mm-hmm.三位同学，第一位是琪琪。今天呢，我看视频看到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A person who shows their true colors is revealing their real self to others、 嗯、一个人、啊、表现出他自己真正的颜色的时候呢、 uh-huh. 就是在表现出他真实的自己给别人、 uh-huh. 啊、这句话老师这句话语法对吗？为什么会有两个 there 出现呢、啊、你不是说尽量避免同样的词在句中出现吗？好别扭， 没错，嗯，可是这两个 there 呢都在修饰不同的字，所以都是应该的。嗯，第一个是一个例句 ，a person who shows their true colors，right？ 所以这个 there 是他们自己的本色 ，right？ 嗯，然后后面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 ？Is revealing their real self。所以这两个 there 呢没有冲突，也没有重复。OK， 他们都是在修饰不同的东西 ，so there's nothing wrong here， it's fine。 好， 嗯， 语法意义上说呢，这两个 where 各自修饰各自的东西。 嗯嗯，大家也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定义呢有一点广，那个这个 to show your true colors， 一般是一个不好的说法啊，你被背叛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啊 ，you're showing your true colors， 你背叛了我，所以说你这个真实的自己就是个坏人，类似一个这样的说法。嗯、所以，这里定义就只是 is revealing their real self to others， 然后不见得 ，OK？ 哦，您说不见得是吧？ 就是他确实是这样的，可是会稍微再窄一点，就是一般是就是他们，因为我们都会想要表现的最好的自己给大家看，对吧？ 嗯 ，We want to show everyone the best side of us， but sometimes we do something。That's not good. 然后被别人看到的时候呢、 嗯、 尤其是就是背叛别人的时候、 嗯、 在这个用法最多 When you betray someone 他们就说啊 You're showing your true colors 就是我看到你真正的样子 对、 啊、 真正的你 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 there 是不矛盾的 不矛盾 也不冲突 也不冲突也不重复 也不多余 嗯，也不多余 啊，明白了看来也不见得说是一定要说哪些字不能完全不能用啊、 嗯、 等等还得看情况 对不是不能用而是你要看就是有没有必要 需不需要用 You do need it Yeah You do 第二个呢是关于一个单复数的问题、 嗯、 啊，来自小莫啊、嗯，他说呢我看这个新概念英语啊第二册课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嗯、 The crews on the rigs 您看这个 crew 这个单词啊、 嗯、 本身就是全体工作人员的意思、 嗯、 那么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 s 一个复数形式呢、 嗯、 The crews、 嗯、crew 就是一个 team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中文会翻译成全体、工作人员 OK、But a crew is like a team Usually it's a small team 不是特别大的可是看情况看用法、那最好的定义可能就是他们有一个工作有一个功能就是专门要做什么东西的那针对 crew 呢我们用的最常见的可能是 construction crew 可能是施工队啊，建筑队 对那你想他们要建一栋楼的时候呢 有好几个不同的 crew， 大家都负责不同的东西，比如拉电线的 crew， 哎，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用 the crews 还挺适合的，因为你每一个不同的 crew 都有他们自己的功能、 哦、 功用这样的。So it's 这里我它的这个翻译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翻译。 对 对，然后在具体你在场的时候，如果在建一栋楼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用的不是全体的意思， 嗯， 然后一般就是针对性的。You know, what is it for? What does this crew do? 哦，它有个小团队的意思在里面、 yeah, 啊，小团队、小组。 对对、啊。 我们小组这几个人呢，专门负责拉电线。 嗯、yeah. 啊、我们小组这几个人呢，专门负责这个漆地板。 对，那你用小或者大呢，也很难说，看你这栋楼多大。 嗯， 看你建这一栋楼也许需要1000个人，然后你一个 crew 也许有100个，所以这个大跟小呢也很难说。所以最好呢，就是这些人都属于哪一个 crew， 这个 crew 是专门做什么的。 哦， 嗯， 当然 crew 本身也是有复数的意思， 对， 至少是几个人成为一个 crew。 Yeah， 哎， yeah. 但是说好几个 crew 以。把 crew 做成一个单数来看的话、 嗯嗯、 好几个 crew 后面就要加上 s 了， 对对，然后很有可能会有好几个 crew、 啊 yeah. 所以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好、 嗯、 第三个这个同学爱我宝贝、啊、他说、嗯、我帮学生呢写一个关于霍金的演讲稿、啊 okay. 有几话呢不知道怎么说了，想请教一下老师、 嗯、 我想说霍金走完了他的传奇人生，这个英文中英文会比较怎么表达比较好呢？传奇人生， 传奇人生。这一句话我们可能最靠近的会说 ，and so ends， OK， 然后就这么结束了 ，OK， and so ends the 传奇人生、 哎、 ，the legendary life， 对， 嗯 ，of Stephen Hawking， OK， 啊、 哦，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说法 ，OK， 因为你把就是重点往前推 ，the end 就结束了 ，right， and、嗯、so ends。The legendary life of Stephen Hawking、 啊、 可是我感觉我们平时可能不会说到他的生活有多么 的传奇， 对，我们因为他就是个科学家， 他是个科学家、 嗯 啊、他是个科学家、 yeah. 那么那就好，那我们就来说第二个问题了、 嗯、 如果说要形容霍金是个什么什么的英雄，我们要加个形容词，怎么说呢？ 英雄也很难说，我感觉我们英文好像会避免用这种词、 oh. 一个 hero 或者一个 legend， 连 Einstein 我们都不会称呼他是一个 legend 或者一个 hero 这样。 那像他这样有成就的科学家、 嗯、 我们肯定有别的说法， 肯定的，肯定有别的说法。而且科学家跟你想一下，英雄然后什么传奇都不太适合科学，对吧？因为科学是比较科学的， 是比较动脑筋的工作、 对，所以你说 legendary 呢就有一点就变成一个、almost like myth， 像一个神秘的传说。 Yeah, if we talk about like someone in history、现在大家都已经没人记得他长了什么样子，这个时候用 legendary 还挺适合的。如果是 Stephen Hawking 这种人可能不太好，我们可能会说 he's an intellectual、嗯、 一个 intellectual， 一个高智商的人。 yeah， 对， 一个智力什么的超群的人。 那他不仅是一个 intellectual， 因为其实一个任何一个智商高的人都可以是一个 intellectual， 那你可以说其实他 he's one of the greatest minds of his generation， 这个特别好、 嗯 啊、他是他这个时代呢其中的一个伟大的什么、伟大的大脑。 嗯哼，对，那你也可以就是看他做了哪一些事情，就是有的科学家们比如他们做了一件事儿然后就特别厉害 ,OK, Einstein 呢其实他主要的就是特别有名的就是26岁出了那4张文章 ,OK,、 嗯、 然后就够了，够他一辈子，他可以那一天就不工作了。那这个我们就会说就一次性的那种的不错。那有的科学家们他们是做了好多东西 ,right? And Stephen Hawking is like that. 所以你可以说 he's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minds. 我们可以把 greatest 变成 prolific。然后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做了很多作品出来写了很多东西，或者一直在推这个科学。 多产的。 哎呀，多产的，所以产。 多产的。 Yeah, 也行哈。 So, he's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minds of his generation. 也可以。 prolific、 嗯、 也行、 嗯。 One of the greatest minds of his generation,、嗯、of his time. Yeah, of his time. 也可以。 都行，对。 好，这个词儿好、 嗯、 以后要写到什么大人物的时候你也可以怎么样、 yeah. 去学习一下啊、 yeah. 好了，谢谢大家的问题，很精彩。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文本的学习了。Monica 准备的宴会食物呢，受到了客人们的喜爱啊，让一向瞧不起她的母亲看见了她的实力。 Well, they're not even touching the lasagna. Really? Oh, they love your casserole. Yes.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Everyone seems to like your dish.And you?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So if everyone liked it, and you liked it, that would make this a success, which would make you a bitch. Well, I was going for wrong, but we can use your word. Yes, well, I was wrong. And I have to say, you really impressed me today. Wow. You might even say that she pulled a Monica. She doesn't know we switched it.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 there'll be nothing but ice in the freezer. It really means a lot. 这母女的对话还挺温馨的哈、啊， yeah, 听着， 嗯， 她妈妈难得这样， 嗯， 难得这样。 她妈妈很奇怪，她讲话的口音特别 有点 贵族的感觉，就是特别高傲的，可是还挺适合的， 有点高冷。 Yeah, 她的口音就是听起来这样， 有点高冷， 然后说的那么温柔，就很奇怪 啊，还自己还咬指甲那种、 嗯， 很不好意思的。 Yeah, 好，这个时候 Monica 是非常的紧张啊， 嗯、 看着菲比呢端着吃完的盘子过来、 yeah. 啊。他非常紧张的问大家，问菲比说：“ 怎么了？怎么样？ 哎、对， 喜欢吗？ 喜欢吗？ 嗯， 大家的反应如何呀？ 对，然后其实英文就很简单，你就直接说 ‘Well’， 哎，一个问题， 嗯， 就在问对方怎么样。 那 ‘Well’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一个字 ‘Well’。Well, 你看它单独的用，它是好的， 就是好的，对。然后你就是加一个疑问句的这个原语调 ‘Well’， 然后这一般呢，我们用的时候就是要引别人说话。”你期待一个东西，比如我说哎，我要去哪儿开个会，特别重要的一个会，回来如果有好消息我会跟你们说，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进来，然后就躺在那边，然后大家就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不理他们，他们就可以说 well 发生了什么呀， 对啊，到底发生什么，快说 说说看呢、啊、 对，所以英文就直接来一个 well 然后就 OK 了然后所以 Monica 这个 well， 然后 Phoebe 就说They're not even touching the lasagna. 他们甚至都没有去碰那个 千层面， 来千层面或者千层饼哈，千层面吧。 面， 这个大家吃的少，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下读音。 Yeah, lasagna. Lasagna. Lasagna. Lasagna. So good. 真的好吃哦。 It's delicious. 好 ，Henry 老师的最爱。 Yeah, it's my favorite. Lasagna. Lasagna. 我们见都没见过是个什么样呢 ？Lasagna. 好吃啊。 Yeah. 什么感觉？ There's a lot of noodles, and then there's a lot of like meat and cheese, like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cheese. 三种芝士混在面食当中、 mm-hmm. yeah. 千层面。 然后也有肉，然后也有很多的 sauce. 啊、mm-hmm. 你看你的最爱，推荐你吃一下我们的阳春面啊、yeah. 油泼面啊、扯面啊。 吃过了，都吃过了，都吃过了，都喜欢。 都喜欢。 Yeah. 好。Mm-hmm.你看他们都没有碰这个 lasagna， lasagna 这个 lasagna 是谁做的呀， 是 他 妈 妈 做 的， 嗯， 大家不喜欢， 对，前面他妈妈还说了，就是啊、哦，没有人会想要吃你的，我自己也做一个 lasagna 吧，怕他们不喜欢你的东西，对吧， 迷之自信， 结果 是这样的、Monica 就说 Monica 就说 really 真的吗。好，菲比说 Oh, they love your casserole. 是啊，但是他们特别特别喜欢你做的 Casserole. Yeah. 没吃过。 It's just a food. 这个其实我对 casserole 很无所谓。我自己不太喜欢。所以这个台词对我来说就 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没有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 Yeah. It's almost like lasagna. 它也是里面有这个也有面，然后也有肉，也有 cheese. So,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文中的翻译呢，书本上呢是砂锅、 砂锅？ 砂锅。 What is a 砂锅？ 哎呀，砂锅是一种锅了。 Oh, 锅里放的这个、 oh. 做的 的这个面食、 对对对， 热锅 确实是需要用一个这个锅的 锅来盛着。 对，可是它里面的这个也会叫一个 casserole 的 food、 casserole 大家自行去百度一下哈、看看图片好不好吃，吸不吸引你。反正呢 Monica 做 casserole 就很好吃了， 对，大家就吃得很开心， they love your casserole。 好， Monica 这个时候 Monica 就 yes 成功了。 对啊， yeah, 你也知道 Monica, she's very competitive,、right? 就从来不认输的那种人。 对。 可以扔一个球扔两天。 是。 然后还有劲儿。 太棒了。成功了。Yes. 然后 Phoebe 就看着那个盘子。 对。 对吧，然后他就说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But ingredients. 哎呀，菲比这个逻辑真挺好笑的。 好奇怪啊。 他说真是难以相信啊。你看这个盘子里刚刚都还只是生的材料呢。 对。好奇怪啊。一般这个句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句型 ,OK?、It's hard to believe, 很难相信。 很难想象。 想象对。然后后面再加 just a little while ago。OK, 就是就不多久以前。 哎，就那么一小会儿以前。 然后什么什么东西 ,OK, 一般情况下我们用这个句型都是说孩子长大了。我们会说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he was this big. OK, 他就这么大。OK, 或者小狗长大了长得很快。或者比如那个一个地区更发达了。 哦、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ese were all,I don't know, empty lots.、我们一般会这样说话的。OK, 你前面这样说呢，大家就会想到那些。然后 Phoebe 就说这本来这是一些什么怎么说 ,ingredients。 一些食材而已。 对，然后就是其实这个逻辑也是对的。可是也就是只有 Phoebe 能想出来的一种神逻辑。 明白了。老师就是说呀，这个句子的意思本来就是指那种其实已经很久了，事情已经发生很久了。 对。 但是你说哇真难想象，就在昨天它还挺小的呢。 对啊对啊，我们就是会回忆到就好像时间过得好快啊，然后突然间一切的东西都变了。 都变了。 对吧，孩子要结婚了现在，然后你就跟你家人说哇就昨天它就是一个小的什么跑来跑去，然后对这种情况才会说的，对吧？ 哎，那个菲比就用在一个也就十来分钟的一个、一个情况，用这个句型，一个追忆的一个句型，就很奇怪，但是又没毛病， 也没毛病，就是没错的，他用的就是对的。 好，那我们就跟着他来学一下这个句型哈。 而且他这个的就是一个字面的意思，因为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确实的确是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不是感觉上就昨天，而就是真的就是几个小时前的事儿。 这个文本缺了一个字儿哈，是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a little while ago, 哎，我们加上好，来看这个长连读怎么读。 好，所以首先我们这个 it's hard to, 我们会说 it's hard to。Okay, it's hard to. 所以这个 it's 跟 hard 会直接连着发 it's hard. 这个 h 的音就有一点听不见了。Okay, it's hard to. It's hard to believe. 然后后面呢 just 跟 a 我们要连读，同时会把这个 t 的音给浊化了。Just a. Just a. 对 just a. Just a.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对。然后这个 a little 的 t 也会浊化成一个 d 的音，这一段呢大家可以仔细的听一下 just a little, 他会说的非常快 ,ok, 就是有点都口吃了一感觉，就是听不清 just a little, just a little,ok, 他会说的非常快，大家要注意听，可是他确实是有说的 ,ok,、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跟 a 要连读 while ago,This 跟 was 要连着发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好 But 跟 ingredients 我们得连读，然后也得浊化 But ingredients But ingredients But ingredients 然后大家也注意 Ingredients 是四个音节 OK 很多的学生会把后面两个这个 dents 发成一个音节，就变成 dents dents 就变成点，可是它的发音是 dents 一定要分开。 好 ，OK, ingredients 四个音节 ingredients 对 ingredients 这个长句我们分几段来练一练。 我们可以分三段吧。第一段 ，It's hard to believe。 It's hard to believe. It's hard to believe. It's hard to believe.、 嗯、后面第二段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嗯、第三段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嗯、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对，然后你要单练这三段，然后再把第一段和第二段连起来。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Good, 然后你就要练习第二段连到第三段 okay?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对，然后你要练就是第一和第二段一块，第二和第三段一块，然后在最后呢，三段全部都连着说。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对，然后就这句呢，就特别适合我们的老学员了，比较长，比较难。 哎、 嗯， 里边还有好多转折的地方。 Yeah.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嗯、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还有 ingredients. 对。 后面还有紧张，中间还有紧张一下。 对、 嗯。前面还有紧张一下。 是的。 老同学，练一练啊。 嗯。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妈妈 Julie、嗯、这个时候就进来了、 啊、她就说 Everyone seems to like your dish， 这就是外国人很直白的地方、 嗯、哼 啊，你做得好就是做得好， 对啊， 我就上来表扬你、 啊、就直接说了，对、啊、 哎，大家看上去都很喜欢你的 dish、嗯、你做的菜， 对，他就说 Everyone seems to like your dish， 看上去 还挺喜欢你做的菜的、 嗯哼 啊、 然后 Monica 呢就问 And you， 那你呢， 对，那你呢，重点是妈妈怎么看，对吧、嗯、孩子们都需要父母的认可， 对， 然后 Monica 就很就是不敢说，都不敢问，就说 And you、 那您呢， 嗯， 对，那您呢， 对，然后 Julie 她妈妈就回答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想了又想、嗯啊、想了一会儿说、 嗯、 我觉着吧还挺好吃的， 嗯，还挺好吃的， 还挺美味的， 对对 ，tasty， 你看这个词形容餐、嗯、餐食美味啊， 对对， 我们喜欢用 delicious， 嗯，对，delicious 也可以，嗯，可是 tasty delicious 英文在口语中呢， 用的少吧、 会稍微少一点，如果你每一个东西都说 delicious， 那这时候就没意义了，这个词就没有力量了，对吧？ 凸显不出来它有多好吃了， 嗯嗯、 啊，所以那这句话咱是。口语里是不是也用挺多的呀， 这个会比较 多，吃饭什么的 tasty 也很常见，对，嗯，就好吃嘛，然后如果你说 delicious 呢，就是它会感觉就是会好多了， OK， 可是大家就是、哦、而且我们一般用 delicious 呢会有一个专门的指定的，所以比如比如一个学生跟我说请你吃饭，然后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没见过，他就说啊 it's aIt's 水煮鱼 ，It's delicious。很多的学生就会直接这么说，可是就是这样，你有一点感觉，就是任何水煮鱼都是 delicious。 啊、哦， 可是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的学生就是说的时候用的时候呢，会感觉有一点怪怪的，也不是错的，可是就是有点像，那是你的意思是所有世界上的水煮鱼，哪怕是谁做都是 delicious 吗？所以一般就是我们用 delicious 呢，会说这一家的某一道菜。就可以说特别好吃，每一次来的时候都大家都吃光、 哦、 然后剩下的东西都不碰，这个就很适合用 delicious、 哦、它有点像那个美食啊自带的一种属性了， yes、嗯、yes， 这东西它就是好吃的， 对，那如果你说哦，我特爱吃水煮鱼，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这是你跟水煮鱼的关系，而不是会说世界上所有的水煮鱼都很好吃、哦、对吧，所以这就用法有点不一样， 还是有细微区别，那是不是用 tasty 更加保险一点、 yeah. sure tasty 肯定会就比较适合， 就是好吃的、 嗯、yeah 好吃的， 好，来看这句话怎么很流利的能说出来、 嗯、好，他说 I thought it was， 然后这一段呢 thought 跟 it 我们得连读，然后组话 I thought it 然后 it 的 t 呢会省略 I thought it was 后面呢 quite tasty， quite 结尾的 t 会省略 quite 然后后面呢 tasty t 的音会浊化成一个 d，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里面有几个 t 的音，我们有一二三四个五个 五个特的音呢，四个要么省略要么浊化了。OK， 美式的发音特别不喜欢特的音，只保留了一个 tasty 开头的这个特，一个字开头的特就不能改了。 嗯， 啊，剩下的呢，我们就会省略或者浊化。OK， 所以整个句子就是、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I thought it was.Quite tasty.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对啦。 I thought it was. I thought it was. I thought it was. I thought it was. I thought it was. 建议把这个多读流利一下。I thought it was. 嗯， 这不是 I thought it was. 对对。I thought it was. I thought it was. I thought it was.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对。 你就不要说 very tasty 了，你可以说 quite tasty， 也可以，都行，就可选的。 第二句连读了哈。 好 ，Monica 就说， 他就说 ，So if everyone liked it and you liked it， 那么如果说大家都喜欢，啊，您也喜欢， That would make this a success。 那么这个就算是成功了。 Which would make you？ 那么成功这件事情呢？就会让你，就会说明你，让他妈妈非常果断。 对，我们 不假思索， 我们经常就是会就是比如别人错的时候呢，他们得道个歉，对吧？或者他们得承认他们错。OK，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会说 ，Monica is making her say it。 Monica 在让他说。是吧，在让他自己说。 对，就是让他妈妈说出来，就是这件事儿呢，就是你看我们两个人都清楚，谁都清楚是我对你错，可是我就非得听你说。 你自己亲口，你自己承认错误。 你一定要说出来给我听。Okay? 所以这非常重要。OK， 而且就是很多我们很多人都是对这个很讲究的。可是也可以说就是 Monica 呢，就是有一点，你知道他赢的时候呢也很就是一定要就是特别爽的在别人面前就说我赢了你输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也差不多就是一样。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当周围旁边的人看呢，我们就说啊、oh, ,she's making her say it. 啊、他在让他妈妈主动的认输，或者是说认错。 就是、大声说出来认错，对对，一定非得让他说出来 ,she's making her say it. 啊、oh, ,she's making her say it. 对，我们就是会这么说的。 他在让他逼他说。 对，然后逼他说什么呢，应该说的是 I was wrong, 对吧， 对。 然后 结果他妈妈也是个耿直 girl、 对，就说错了。然后其实说的更狠，他就说 a bitch、okay。 对了，这个单词其实不是个好词语 啊，不是好词语。 b i t c h， 但这个大家都知道， 会见到的， 会见到，都知道。这就是说，已经把就是把人已经骂的贬得很低贱了。 Yeah， 还是挺，而且妈妈自己自愿意说还挺厉害的， 还挺佩服的。他妈说他自己， 对啊对啊，然后妈妈可能就感觉他对他的女儿都不太好，一直都不太好，不够好，可是已经没法改变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已经对他妈妈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就是好，我就承认，我就所有的都承认吧， 我就承认吧， 不仅错， 对我还是个贱人， 对，还这样，还是 a bitch， 对。然后 Monica 呢，他就很可爱，就是他自己都。You know, she's surprised. 她没想到 She's shocked. Yeah. 她完全没想到她妈妈也是一个如此耿直的 girl. Yeah, Monica is shocked. 自己说自己是个贱人。 对，然后她就说 I was going for wrong. 好 ,I was going for 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要引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我其实期待的是 对、或者我本想怎样、本想是怎样，所以这个中文很难翻译，看情况 不好说， 不同的情况中文会用不同的动词。 我本来是期待你会说、我本来是 期待 以为你会说， 对，或者我本来是想让你说， 想要一个说， 想 要一个 想让你说也可以。所以比如我扔一个东西扔到垃圾桶，然后从这边扔到那边居然扔进去了，你就说哇扔得好厉害，然后我就可以说啊、其实我是想要扔那个 垃圾桶， 对，结果就掉进去那个了。那这个时候英文我们就可以说 I was going for the other one， 我本意是想扔那一个， 对，所以这个英文的特别广，这个用法不仅是这个意思上的，可是也有别的用法。 我本意是去那个方向， 对，那这个好，所以就我本意是让你说，那让你承认错了， 让你说错这个字， 对，可是也可以用你的字 ，but we can use your word。 但是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你说的那个词了 ，yeah， 好，没问题。 对，所以这个情况，这个 going for 呢，大家要注意，它这个情况这么翻译呢，别的情况见到 going for 不见得 对，你比如说 going for gold， 对 ，going for gold， 对 ，exactly， we're going for gold。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吧， 我们是在 追求 金牌， 追求， yeah， 对，拿取金牌的意思， 对， 对， 对，就是， 但是也有你的意图指向哪个方向 ？Exactly， it's what we're going for， 就只有这一个说法 ，going for，、嗯、很坚定的去追逐什么，的东西、 对，或者有时候中文我们会说，这不是我们要的。比如我们请了一家公司帮我们设计一个东西，结果他们设计的风格不是我们要的，因为我们就可以说啊 ，this isn't what we're going for 啊、哦，这不是我们本来想要的。 对，这不是我们当时想出来的这个大概的样子。 啊、哦嗯，明白，老师讲解的很详细啊， yeah. 这个 going for、 嗯、 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用你这个词啦、 嗯、 啊，妈妈就说， 嗯，然后妈妈就说 ，yes， well， I was wrong， 确实。这样吧、嗯、我确实错了。 嗯 ,and I have to say, 那我也必须得说 ,you really impressed me today. 你今天啊真的是让我 印象深刻， 真的让我很震惊。 对、 啊、 嗯。 很印象很深刻， 对， 让我大开眼界。 Yeah. 啊这个意思 ,impressed me. 父母的这个认可终于有了。 终于有了。 终于有了。 哎呀不得了，这是难得。 不简单。 长了那么大。 不容易。Yeah. 不容易。啊,Phoebe 这个时候就插进来一句话。 啊他就说 ,you might even say that she pulled Monica. 啊你呢也许还可以说一下这个短语，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Okay, 比如我 ,let's pretend me, I am a, 我们可以说 a klutz, 好吗？就是每一次我手里拿着任何一个东西呢，如果是玻璃类的呢，可摔坏的呢，我肯定会不小心把它给摔坏了。比如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每一次呢，你给我递过来一个杯子或者一个盘子什么呢，你一转头就摔坏了， 一定会打碎。 对，一定会打碎。OK， 所以这个呢，你就可以说，比如你这跟别人，我们朋友都知道这个问题。OK， 然后回头呢，你比如下周你跟另一个朋友一块儿呢，然后你把一个盘子递给他，然后你就说你小心啊 ，Don't pull a Henry。 哦、，pull a Henry。 对，所以这个就是首先你要先认识是谁。大家都清楚他就是个性上性格上有哪一些特点，然后你就可以说to pull a Henry 或者 pull a 晶晶，或者是就是用这个人的 名字 pull a somebody， 对 pull a somebody， 那这个时候呢肯定就是 Monica 比较小的时候呢比较就是没那么优势，然后会把东西搞砸，然后他们可能家人呢就会说 pull a Monica，对吧、 嗯、 然后就用他，就是有点像就是用他的名字当一个动词了一样，然后这就是把东西搞砸了。 哦， 对， 搞砸事儿了吗？ 对对，然后这应该前面有铺垫有解释过，所以 Phoebe 呢这个时候呢就说你也可以说他 pulled a Monica， 可是不太适合这个情况，正好说反了，对吧？ 嗯， 结果肯定就是 Phoebe 自己改了，他说好，从现在开始 pull a Monica 就是把一件事搞得特别完美。OK 哦，他自己把它改成了反义， 他就自己一个人改了，或者可能就是跟别人就说了一句，然后就完事儿走了，可是没跟妈妈说。 嗯， 所以这个时候妈妈就说啊 ，You impressed me， 然后 Phoebe 就说 ，You might even say she pulled a Monica。 嗯， 然后妈妈就特别困惑，然后说不是，正好是反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说错了吧？ 对对啊，就是说反了。然后 Phoebe 就说，就看着 Monica 说 ，She doesn't know we switched it。 哦。妈妈不知道我们已经把意思调过来了。 对，我们调到就特赞。 特赞，对，特别赞的意思了。 对， 妈妈不知道呢。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也是 Phoebe 自己。 糟的。 呀、yeah, 他就是一个神逻辑。 他觉得是这样那就是这样了。 对对。所以他就说 ,You might even say that she pulled Monica. 嗯。 然后就看着 Monica, She doesn't know we switched it. OK. 多说这一句干嘛呢，真是的。 对，就是哦，他不知道我们改了是吗， 把大家都整晕了哈。 对。 好。 没人理他。然后那个 Monica 的妈妈就接着说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 诶，下一次呢、嗯、你来给我做这个宴会饮食的时候哈、 嗯、 ,cater for somebody, 这个 cater 就是为很多人准备饮食的意思。 对。对，一般会专门找一个餐厅帮你们做的、哎、 承办宴席， 对啊， 它也叫 cater for somebody， 对啊，或者婚礼也会有 catering 啊， 对 吧？你要找一个好的公司给你 做 catering、 yeah、 啊。那下次你给我办宴会的时候啊，办宴席的时候啊， 嗯 啊 ，there will be nothing。哦，对了、嗯，这是一个连读 ，there will be nothing but ice in the freezer。 哎，就是说我冰箱里呢，可是什么都没有哈，只有冰块。 也就是说，我啥都不用做。 我不用准备任何东西， 都 你 来，你 有信赖，对、okay? 你都搞定。 是，那这个我们就练前一段，就是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OK， 然后这个 and the 这两个字的词组很常见，所以大家就注意它的这个弱读是很不一样的。OK， and 我们就发 n， OK， n， 然后这个 n 的音呢咬舌尖 n， OK， 别用一个中式的这个 n n 的这个发音，这是要咬舌尖的 n， 这样呢你接着发 the 就可以把两个 n 的音然后 z 的音都发对，因为 z 就是舌尖碰上齿的一个摩擦音。 嗯 ，and the next。Next 的这个 t 的音要省略 ，OK next 就可以了。Next time， time， can you 要连读 ，time you， 所以有点喵喵的这个意思了。Next time you， next time you， you， OK， 后面呢 cater t 的音组合成一个的 cater， 然后 for 呢我们就弱读成 for， cater for me。Cater for me.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 嗯，然后下次你帮我这样做的时候呢，会怎么样怎么样 ？OK. 嗯，你说那个 time you you， 他一定要读 you 吗？ 不是一定要，而且就是。大家最好不要想成要特别刻意的 time meal， 哎，就是这个意思， 会特别就很奇怪了， 很刻意了。 重点就是连着发，你发一个么的时候呢，两个嘴唇都会合上，对吧？哎、然后分开的时候就直接进入到 you， 中间不要顿，不要发 time you， time you， time you。你们听到就其实也可以说是连着，你也可以说是分开的，可是重点就是气流一致，然后不要顿。 它是四连四不连，它是好像又连着又好像没有连着。 对， 所以大家既不要读成 time you， 也不要读成 time you。 对，也不要发 time you 这样，就是要非常一致连贯的感觉。哎、time you 放松就 OK 了。 好，就这样啊，就这么读。然后最后一句话也是我们今天的一句连读。 嗯， 哇 ，Monica 说的这句话就说 啊，他就特别感动的说 ，That really means a lot。 好，这是一个典型英文的说法，就是说。这句话呀、真的莫大的鼓励，它意味着很多。 对，不仅是这个一句话，其实我们跟别人就是说谢谢的时候，感谢表示感谢的时候呢，经常也会说这一个。那感谢当然不能就是随便的，一般是别人为你做了一个什么，或者给你啊，比如也送了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或者为你做一件事儿，我们经常就会说 That really means a lot。 这真的很让我感动，真的很。 这字面的就是这个意义对我是很 重要的， 很大的，很重要的。对，it's important to me。所以这个他说的呢，就是 That really means a lot。 That really means a lot。 OK， 那它实际发音会有变化。首先 ，that 的 t 我们会省略。OK， that。That really means 跟 a 我们也会连读 means 然后 lot 的 t 也省略 That really means a lot That really means a lot Means a lot Means a lot 对 That really means a lot That really means a lot 对就是 啊，这句话生活中可以用上 啊，对Yes. 别人给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说好感好感谢好感谢。 对，注意一定要就是真的就是重要的东西。别人给你递过来一杯水，你千万别说 That means a lot。 哟，那有点假， 就没意思，对，就很奇怪， 有点 假。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习的整个文段了。还是有作业要布置给大家。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连读是有四句了。 好，今天的四句话，第一是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Okay. 一个更正常的语速是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第二句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第三句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 最后一句 That really means a lotThat really means a lot. 好了，我们最后再把情景听一遍，回来就给大家纠音了。 Well, They're not even touching the lasagna. Really? Oh, they love your casserole. Yes!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Everyone seems to like your dish. And you?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So if everyone liked it, and you liked it, that would make this a success, which would make you a bitch. Well, I was going for wrong, but we can use your word. Yes, well, I was wrong. And I have to say, you really impressed me today. Wow. You might even say that she pulled a Monica. She doesn't know we switched it.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 there'll be nothing but ice in the freezer. It really means a lot. 同学们，所以人呢还是要有才华才可以。 Yeah. 有点才华，你看爸妈都 才会爱你。 对，人们才会爱你。 Yeah. 是不是？你能做出点事儿，别人才会爱你。 你能做个 casserole， 别人才会爱你。 你至少得好吃吧，别人的胃才会爱你。 Yeah. Exactly. 就这个情景哈，就这样了。好，我们来纠音啊，上周看看有哪几个句子。 OK， 上周我们有四句话。第一是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第二句。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4 years ago. 第三句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最后一句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好了，来有请出各位同学。第一位是 Viola Liu. I'm sorry, they are all out of apple pie. Okay, all out, 这个 l 的音不能发成 n, 然后 they 不要发成 z。 好的，小鱼干。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4 years ago. Okay, France 这个 fr 的融合音要多练习。刚刚发的是 France， 没有听到这个 r。Okay。 好的，韩琪 Kitty。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这个说的非常好听，完美。 还是新同学呢，加油，琪琪。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Not 这个 的音 do 了，然后 do 不要发成 do. OK， 这是一个非常中式的呜的音，英文是一个滑动 do. 舞蝶。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All out of 这一段要多练习。OK， 刚刚 do 了两个音节， 还没练熟呢。Enzo.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OK, one 别发成 one.嗯的这个音 ,OK, 是一个 雨不停。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Not, 这两个音节都给丢了，然后发成了 law, 好像丢了两个音节，所以这要注意。 还要多练习啊， 不 熟。张振墨。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4 years ago. France, 这个梅花 add 的音，嘴巴要张开大一点，嘴巴太小了变成 France。 就看来法国的名字大家还得多练练。Super, 煎吧。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They were all out of, 不是 all out,OK, 然后要注意不能嗷嗷的音是一个 L,They were all out of. J 的江江。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All out. 这个 L 的音不能发嗷嗷嗷，刚刚变成一个嗷的音了，是 L。 注意修正，童话。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太一字一顿了 ,OK. If that, 这一段呢要连着发气流一致 ,If that,不要 if that, OK, 这样说话呢，你会一句话说完后非常累 ,OK, 要慢一点来。 好，注意节奏啊，节奏。Pam,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Not to do that yet, 这个 that yet, 结尾的特你都发出来了，然后就会很累 ,that yet, 这样省略比较好。 Daisy,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They were all out, 这个首先 all, 嘴巴大一点，你刚刚发成 L, 那就变成一个 add 的音了，不是一个 R,OK?、 Okay? Gaga.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OK, 这个 if that 这一段你要注意 F 的音跟 Z 的音两个都是摩擦音，你要直接从一个音滑到另一个。If that, 不要 if that, 这样说会很累。 云帆。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Not, 这个特的音都给丢了，不能丢字。 好的，清雅。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They were, 的音发成 they were, OK， 就是结尾的儿化音没听见，然后注意不要发成 v， OK， 是一个窝的音，两个嘴唇都撅起来。 Maggie，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They were 不能发 they were OK， 放松， they were 要连贯。 这位同学跟妈妈的名字一样哈，叫 Julie。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OK， if that goes well，不是 if that goes well， 你现在云语调要注意、OK， 是 if that goes well， 这调调老师给你读的这个模仿的句子、调调你也得去模仿的， 对对，这重音很重要的、 Nancy，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OK、I'm sorry they 这个 z 的音不能用一个 z z 这样、是 they。 好，碰碰，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Told 不是 tell， OK， 你刚刚发的是一个就是结尾没有一个 L 的音，要动舌尖， told you， OK， told you。 丁丁，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OK， all out 不能发 all out， 你没有动嘴唇，是 out。 范范，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那它嘟，又是一个嘟的发音，要有一个滑动 ，do。 双木林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iends 4 years ago。 Friends 的这个梅花 a 的音嘴巴要大一点 ，OK， 刚发的是 friends， 然后 I claimed you， 而不是 I claimed you， 这个云语调要注意，重音是 claim， 不是 you。 好，依依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不错，这个 they 注意双元音得滑动 ，OK， 刚刚你发的是 they 特别短 ，they 双元音。 LJ，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这个说的不错，感觉那个 they 的这个 z 好像没有舌尖碰到上齿，剩下的都说得很好， 还差一点点。王贵勇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4 years ago。 OK。这个 claimed you 要注意这个嘴唇的动作，不能发 claimed you、OK you。 暗涌，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They were all 你发成 L， OK， 首先是一个 A 的音不对，嘴巴大一点啊，然后要动舌尖不要动嘴唇、all 43%。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上次说的这个 的这个发音不能发成 n， OK， 所以你现在嘴巴太小了，要放松，嘴巴稍微大一点。 Tippy，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OK， if that 你发成 if they， 这个 that 跟 they 嘴巴大小区别很大， OK， 梅花 a 的音嘴巴都是比较大的。 静待花开，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这个说的不错，还挺好的， 还可以、 very good、yeah、 就是声儿小了一点， 声儿小然后不够流畅，可是发音都没问题。 好，清水成月，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all out 要注意，首先 all 不要 o 结尾嘟嘴， low 结尾呢不要发成 all low 的这个音、OK。 Linda，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All out of 这三个音节要多练习， 听不太清楚哈、好像 变成了 all OK 就是、就是有一点打结了， 对、 然后就直接过了， 不行，还是得读清楚、 要多练习。 麦克米伦，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太一字一顿了， OK， 然后就是麦克米伦以前说过要放松，气流一致，要连贯， OK， 然后 that 的特应该省略的。 好啊、以后交作业的时候务必还要、要进步啊。 Yeah， 嘟嘟，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iends 4 years ago。 这个说的不错， claimed you 要注意滑动，不要 claimed you， 这样 比以前还是好很多了。 It's very good, yes. 更加的这个自然了。银杏叶。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Okay, not to, 特都给 do 了。Not to do that, 这中间变成 do that.OK， 不要那么暴力，放松。OK， not to do that， 温和点。 对对，放松，太着急了。 好， ID，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Apple pie 其实它的重音是 pie， okay, 然后 apple 就不用加重音了， okay, 剩下的都不错。 Apple pie， 10 10 10.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Okay, all out 这个双元音不能发 all out, out 这样，然后放松一点，你现在说的有点 嘴巴有点太小了。 好的，树袋熊。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Okay, not 这个的音没发，你发的 not. Okay, 这个不行 ，not. Okay. 好的，神奇猪猪。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iends years ago. Claimed you 这一段发成 to 了。Okay, 它是一个浊音 ，claimed you。 好的，例子。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你再来一次。 来。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Okay. 这个 that 的特省略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Okay, 不要自然停。If that go, 这样 that goes. 好的，韩月雅。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iends 4 years ago. 这个发音非常好听 ，claim， 注意双元音 ，OK。刚刚发的是一个单元音 ，claim， 这个不对，应该是 claim。 梁生。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OK, all out， 这段刚刚好像融成一个音节了，然后 of apple 不要有一滑动 ，of via 这样就有点多了。 好 ，of。就 OK 了。 好的，甜。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iends 4 years ago. 也是 claim 这双元音变成 claim， 这个对方会听不懂的。OK， 是 a。 Megan。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I'm sorry， 不要发成 I'm sorry， 没有一个么的音，是 I'm sorry。OK。 好。 然后 they 呢，不要用 z 的音。 好了。今天课堂就先纠正到这里哈，好，继续好好的练习。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 okay, thank you. 我们下次见。 OK， 拜拜， 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 ，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贞观15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17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